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毅，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多年后你结婚了，那天你的新娘子很美，你给了她梦想中的婚礼和她一直想要的那件婚纱。那天你的父母很开心，嘴角一直没合上过，你拉着她的手，一桌一桌，一个人一个人的敬酒。她好像有点喝多了，依偎在你怀里，让你帮她喝酒。你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然后一愣，你的眼睛突然看向了坐在最角落桌的那个她，想起了多年前，她也总是撒娇，依偎在你怀里。不同的是，她却总是劝你少喝点酒。她的目光也是看向你，四目相对，你紧忙移开目光，却还是用余光看到了她苦涩的笑。你的朋友们起哄，让你搂着你的新娘子上台讲话。到了台上，你的新娘子拿起话筒说，她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就是遇见你，因为你把所有对她许诺的全部都实现了。你紧握着新娘子的手突然一松，看向坐在角落的那个她。以前她好像也是说过这样的话，你也曾经许诺这一辈子你的新娘只有她。你突然觉得愧疚，然后那个陪你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她突然站了起来，你慌了，下意识地挡住了你的新娘。或许是因为他曾经的那句，如果你的新娘不是他，他就是大闹婚礼的话，但他只是冲你微微一笑，然后转身离开。你松了口气，可心里又满满的都是失望。婚礼过后一个多月，同学聚会的时候，你听朋友说，他回去哭了一天一夜，然后把你们之间所有的回忆都扔掉了，然后说自此以后他不再认识你。你心里一紧，好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那天你喝得酩酊大醉，半夜去敲他的家门，他没给你开门，你就在门口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家，看到了他给你发的短信，我们的故事结束了，你再也不是我的英雄。 看着窗外雨停了，我眼睛湿了，房间空空荡荡的，我在等谁呢？还在转，不敢轻易入手。 感情的空窗期，所以没花太多的心思就追到了。我们在一起四天，他好像忽然醒悟过来，说我们还是不够了解，太匆忙了。我还没来得及让你动心，就已经被你放弃了。我送过他一把伞，很大很大的那种，可以装下好几个人。当时他说以后下雨，我就用这把伞接你下课。下雨天的时候，偶尔会想，他是不是正撑着那把伞，伞下有几个人。他说分手的时候，我还在睡觉。早上醒来看到未读的消息提醒，再打过去被拒接。后来看到他发的状态，他说有些事情其实是先天就会的。当你遇到很喜欢很喜欢的人，你会找尽一切理由去见他，你会牵着他的手舍不得放。你之所以太忙，不好意思，不习惯，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喜欢他罢了。我真的是有事情在忙，我生气地想。然而很久很久之后，我真的遇到了让我不顾一切的人。我忽然想起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希望我喜欢的人可以给我写信，而我当时嘲笑他太矫情。 那你自己去吃吧。于是我们分手了。他说我们分手吧，我说不要，然后他就再也没有理过我。为什么在一起要两个人一起决定，而分手只要一个人任性就可以了呢？ 你的潮来袭，这城市哪里够隐秘，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宁愿失去都是勇气，好过和你冷战退击，这样谁输得起，来分手是谁就是我们要的自由，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但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回头看怕懦弱，往前走怕坠落，但我一定都是需要练习的，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爱上你的时候不难过，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我看见了你和他的照片，笑得很甜。你说你答应他的，你一定都会做到。你恨不得给他所有的一切。这一切像极了一场情景再现，不过换了一个主角。曾经你给过我同样的笑脸，以及同样的誓言。我特别不明白，为何在看见这些之后异常高兴，一整天都特别开心，这让我很惊讶。所以我以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我以为我的开心是为了你有了归属而起。现在是凌晨1点，我却突然开始难过，特别想哭。再看你和他的照片，我无意感觉我是被你抛弃的孩子。我突然不知道一切如何继续，我突然感觉歌单里的歌都异常悲伤。从分手到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至于有多久，我不想去计算，因为毫无意义。毕竟这不再会是从前，不会再成为我们和好的倒计时。你分手后，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平息自己，我很努力学会不哭，以至于从那以后我真的再没有哭过，是真的已经哭不出来了。有时候我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不会哭了。你曾经说我很特别，是你遇到的最特别的姑娘。你说以后你会陪我去很多地方，你说毕业就带我去见你爸妈。你也曾说这辈子你只爱我一个人。我在想你会不会也和他去很多地方，你会不会也说那些对我说过的情话，你会不会在他面前提及我的时候尴尬解释，说你从来都不曾爱过我，说我不及他半分。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和你不会再有丝毫关系，我只是你的过去，而你也不再是我的未来。过去我很任性，我总是对你发脾气，我觉得你不会离开我，我觉得你很爱我。后来我觉得我错了，你对我好，也同样可以对 从来都不是特别的，也从来不是你的唯一。我真的特别不愿意你会用同样的话语去对待别人，我特别怕你真的从来都没有那么爱我。我不知道最后我能否只把你当做我人生里的匆匆过客，也不知道这一个姑娘会不会是你的最后一个。我只知道今生今世我们除了是彼此的前途，不再有任何关系，所以你记得我也好，最好把我忘掉。 Sometimes you picture me walking too far ahead. You're calling to me. Can't hear what you said. Then you say, go slow, far behind. Second hand unwind.If you lost, you can look and you will find me, yeah, time after time. If you follow, we'll catch you, I'll be waiting, time after time.Has turned gray, watching through windows, wondering if I'm okay. Secrets stolen from deep inside. The drum beats out of time. If you're lost, you can look and you will find me. Yeah, time after time.Left behind. Time after time after time after time after 是你怎么会来这？ 我也不知道，走着走着就 很多年没来了，这里还是变得挺多的。既然都碰到了，那一块走一走。 好。 虽然样子大多都不一样了，不过你看，大学城还是小吃占多数。果然，不管到了哪个时候，都是这样。 是啊，你看，那家拉面馆还在。 真的，竟然还在。 这家的拉面可真好吃，以后我们结婚了也要来这边吃。 那时候这家店也不知道在不在。 肯定在，肯定在，不然我们打赌。 好啊。 要不进去看看？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也是随口一说。过了这么久了，就算在，早就换老板了吧。走吧，时间不早了，回去吧，家里应该都有人等着吧。 来都来了，进去看看，说不定总有什么东西没变的。老板，两碗牛肉拉面，一碗多放香菜。 我早就不吃香菜了。 那就一碗不要香菜。你不吃香菜了？ 嗯，早就不吃了。 啊、哦！ 不过你看看，这真的没变，老板还是原来的老板，那味道肯定没变，想想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那个时候你每次都能吃一大碗的。 嗯，真香啊，真好吃，还是原来那样好吃。 小心烫，你怎么还是那么冒失？没人和你抢，慢慢吃。 知道了，你怎么还是这么啰嗦？ 走吧。 下雨了，我们该回去了。 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我的意思是说也不顺路。 我明白的，那我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再见。 再见，再见。 最后没能给你一个家，如果能回去，我一定不会离开，也不会让你离开。如果可以，我想跟你说，我一直爱你。算了，算了，总算还能和你再吃一次面，我也满足了。对不起，我还是没法祝你幸福。再见。 总算还能再和你一起吃面，这样也算以前没有白白期待。我其实，哎，算了，不说了，说了又能怎样呢？到底以后还是没有你。保重，再见。 掴めないか た夢もいつか芽吹いて花を咲かすだろう信じた夢は咲く場所を選ばない僕らこの街に落とされた影帽子みんな光を探して重なり合う時の中でもきっと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 对话